创世纪第二十三章，撒拉一生的寿数是120岁。撒拉死在克纳罕地的克里亚特阿尔巴，即赫贝隆。亚巴兰来举哀哭吊撒拉，然后从死者面前起来，对赫特人说道：我在你们中是个外乡侨民，请你们在这里卖给我一块坟地，我好将我的死者移去埋葬。赫特人答复亚巴郎说：先生，请听，你在我们中是天主的宠臣，你可在我们这最好的坟地埋葬你的死者，我们没有人会拒绝你在他的坟地内埋葬你的死者。亚巴郎遂起来，向当地人民赫特人下拜，然后对他们说：如果你们实在愿意我将死者移去埋葬，请你们答应我，为我请求做哈尔的儿子厄斐隆，要他卖给我他那块田地尽头所有的马德培拉山洞，要他按实价在你们面前卖给我，作为私有坟地。当时厄斐隆也坐在赫特人中间，这赫特人厄斐隆遂在聚于城门口的赫特人面前高声答复亚巴郎说：先生，不要这样，请听我说，我送给你这块田，连其中的山洞也送给你，我愿在我同族的人民眼前送给你，埋葬你的死者。亚巴郎又在当地人民面前下拜，然后对当地人民高声向厄斐隆说：假如你乐意，请你听我说，我愿给你地价，你收下后，我才在那里埋葬我的死者。厄斐隆答复亚巴郎说：先生，请听我说，一块值400舍克尔银子的地，在你和我之间算得什么？你尽管去埋葬你的死者吧。亚巴郎明白了厄斐隆的意思，便照他在赫特人前大声提出的价值，按流行的市价称了400舍克尔银子给他。这样厄斐隆在马德培拉面对马莫勒的那块田地，连田地带其中的山洞以及在田地四周所有的树木，当着聚在城门口的赫特人面前，全移交给亚巴郎做产业。事后亚巴郎遂将自己的妻子撒拉葬在克纳罕地，即葬在那块面对马莫勒马格培拉田地的山洞内。这样，这块田地和其中的山洞由赫特人移交了给亚巴郎作为私有坟地。